Classics， 古典也流行。 感谢音乐，感谢音乐带给我们这样一个远远气满满的周一的午后。欢迎收听古典也流行，我是你的好朋友古月。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布拉姆斯的斯拉夫舞曲，这样的音乐真的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力量。这样的周一的午后你喜欢吗？开始纯粹的古典的斯拉夫曲，加上这一首格什温的爵士的蓝色狂想曲。其实这首曲子也继续上周五的内容，上周五的时候我们请年轻的才有19岁的爵士钢琴家阿布来到节目当中。不过他今后到底要成为一位爵士钢琴家还是爵士古典并行呢？我们拭目以待。而上周五的时候其实也带来了这一首蓝色狂想曲，格什温将古典和爵士完美的融合在一起。而这个演奏也当时是阿布喜欢的音乐家米歇尔·卡米洛他来演奏的，爵士钢琴家同样也是古典钢琴家。想和大家分享这个版本的蓝色狂想曲，我们来听听这一首和正宗的古典钢琴演奏家演奏会有什么样的感觉不同呢？同时也看到了各位好朋友的签到，鹏鹏你好，好久未见了，你还好吗？还有我还说了最好大家在签到的时候说点什么，不要只是签到了。会飞的老马说了，新的一周开始了，马上可以听到节目了，签到。黑梦说了，等节目了，坐等，搬上小板凳了是吧？还有微雨、胡雪迪，嘿，你好。哦，鹏鹏，你这个是在哪儿？重庆山城吗？很美丽的这种石质建筑，石墙，白色的墙，还有黑瓦。南方典型的建筑在哪里？难道是北海？ 你听到了吗？这音乐是在火车上可以听到的，铿锵的节奏和隆隆的撞击声。格诗温创作生涯的初期，他就怀有成为严肃音乐家的雄心壮志，因此跟当时的一位爵士大乐队，还有一位演出经纪人，甚至是这个人保罗·怀特曼，成为当时可以书写历史的一位人。保罗·怀特曼为组建这个是现代音乐实业音乐会而邀请格诗温写一部爵士协奏曲的时候，格诗温非常感兴趣，他一直向往着写作掺有爵士乐的因素的严肃音乐。不过怀特曼给的期限太紧，他就早就发布了格诗温为将这次音乐会作曲，亲自担任钢琴独奏的消息，这样宣传啊，其实就是早就发布了，很厉害，在现在也是用这个手法呢。还是这样，格诗温一点退路也没有了，本来他想长时间的再写一写，据说格诗温就是在去波士顿的旅途中创作这首作品的。他曾这样描述，那是在火车上可以听到铿锵的节奏，隆隆的撞击声，他说我经常在噪音深处听见音乐，就这样，他说我忽然从头至尾购置出，甚至是跃然纸上。从波士顿返回仅仅一个星期，除了少数钢琴独奏的华彩乐段以外，格诗温完成了全部的钢琴曲谱。而那些华彩乐段呢，它是在音乐会首演的时候即兴来演奏创作的，这也是爵士音乐的特点。而乐曲完成以后，格诗温为作品的标题大伤脑筋，直到离出演只有几天才最后定名，因为蓝色 blue 同 blues这种曲调正好是同一个词，因此就采用这个名字《蓝色狂想曲》。Thank you. 行， 是不是非常精彩呢？他是一位爵士音乐家 Michel Camilo， 这位来自多米尼加的乐手弹奏的钢琴当中带着浓浓的异国风味，而他演奏的这种爵士钢琴，我觉得要堪比古典音乐大师演得更有味道。因为刚才你也听到了，格诗温当时创作这首作品的时候，他就是这样一位钢琴家，爵士钢琴家，同时想致力于在古典音乐方面。而你知道吗，格诗温的老师其实也是他的作曲老师，后来他去巴黎去学习作曲，想更多的在古典音乐方面有所建树。而他的作曲老师和皮亚佐拉的作曲老师是同一个人，他们开启了他在作曲方面的另外一种想法，将古典音乐和当代的音乐各种音乐的融合，他就是布朗热，对，同样也是皮亚佐拉的老师，是不是很有特点呢？这位老师也开创了很多音乐家的新精神。在这样的周一的午后，古典流行带给你不同音乐的风格，也希望你这个在昨天瓢泼大雨之后的这样一个日子，让你的心里感觉到清爽可人。这首曲子是 Stanhope 演奏的，同样也是一位当代的爵士音乐家。 Put a happy face。蓝色狂想起的那段 solo 的时候，二月之花说了，好鼓舞士气，可以边听边做家务。山水瑞一开始也很清闲嘛，跟着节奏敲胆经，不是说跟着节奏跳起来吧。看到二班的很多好朋友玉林、华之宝还有何林居士，也是上周新加入乐会的朋友，在成都签到，不知道此时南方的天气和北京比怎么样呢？ 嘉年华、乌龙堡红酒之夜、国际葡萄酒大赛，与您不见不散。 暑假来北京金鱼凤山温泉度假村泡冷雾泉、吃冰冰宴、看亲子夏令营、开别墅露台 party， 详情咨询010-6071-1188。 好旅游选中青旅遨游，爱旅游找中青旅遨游，中青旅遨游让你的假期色彩拼撞起来，寻星渲染天空蓝，看巴厘岛海天一色，绯色邂逅流金，解密欧洲贵族辉煌，美洲枫叶曼城一半赤红一半金，七彩交织，看日本富士山下花田交错。今日报名部分十一线路立减高至2000元，快拨打400-600-6666报名吧，400-600-6666。中青旅遨游网3w.遨游.com。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

是不是有这样的感觉，安静有微风的午后。欢迎继续收听古典也流行，这里我们听到的是舒伯特的加 B 大调小提琴与乐队波罗乃兹。像上半时段的结构一样，一开始我们听到的是斯拉夫舞曲，后面听到的是爵士音乐，下半时段的一开始也是这样，听到的是很古典的舒伯特的波罗乃兹，然后接的又是爵士。这首叫做 Money Blues。其实爵士音乐分成很多的变种和不同的音乐的规律。要说最早的即兴音乐，不只是巴洛克，之前的还有像巴赫这些音乐，很多时候他在现场演奏的时候，包括莫扎特、贝多芬，现场的很多的 solo 都是音乐家现场想的，所以爵士音乐也继承了这方面的理由。暑期里虽然已经立秋了，但是还是在暑假里，感觉这个暑假的概念是从我们小时候到现在，如果家里有学生的话更加有明显的感觉，所以这些日子听到的音乐都是古典加一些轻松的感受，就好比我们现在听到的爵士乐，讲究即兴摇摆的特点。在今天主要的风格有像新奥尔良爵士、摇摆乐、 Bebop、 冷爵士、自由爵士、拉丁爵士、融合爵士等等，太多了。而爵士乐的根基来自于 Blues 和 Lagtime， 最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源于美国，诞生于南部的港口新奥尔良，所以开始我介绍的最主要的风格也有像新奥尔良爵士等等。接下来呢，我们再听到一位音乐家叫 Michel Petrucini， 也是上周钢琴家阿布喜欢的一位音乐家，他来演奏的 September 2nd， 现场即兴的感觉。 怎么样，这技巧？我们回过头来再来听听巴赫，来听听格林古尔德的。再来看看乐会的朋友，这是归来虫吧，说到刚才的演奏，说只有 Heavis 才能拉得这么甜美，错了，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一位音乐家齐默尔曼演奏的舒伯特的A 大调的那一首波罗乃兹。这哼唱，这演奏，充满了他的特色，格林古尔德。格林古尔德，而这首作品是巴赫的作品，但其实并不是巴赫直接来创作的， 因为这首作品有改编，改编自马尔基罗。而这首作品的编号很有意思，也是巴哈作品的编号，是974。同我们的频道一样 ，FM 97.4。这首作品改编自同样是巴洛克时期的作曲家马尔切洛的 D 小调双簧管协奏曲。之前就介绍过，巴哈在那时候在德国虽然去的地方不多，但是他可以说是听到很多作曲家的作品，然后呢把他们用不同的感觉还来改编，还创作了很多的作品。而这首是巴赫作品的第二乐章的柔版第三号为独奏古钢琴而创作的协奏曲，编号974。而这首作品也被像《威尼斯之恋》等多部电影选用而明星打造。 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8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老公救火呀！ 怎么了？ 快打电话，快打电话！奶茶还是一点点。 怎么了？ 限时开放加盟了。 天400-696-5888，喂，还是一点点吗？我们要加盟。 还是一点点奶茶，限时加盟400-696-5888。加盟需 谨慎。荟萃中外打击乐大师与新秀，激情玩转千变万化的敲击世界。国家大剧院2018国际打击乐节，33首打击乐经典与新作，五场演出呈现缤纷多姿的夏日狂想，打击乐与弦乐正面交锋，色彩斑。